想，徜徉在起伏的波澜中，隐隐的荡漾，在你的臂弯，是这般深情。你摇动我的梦想，缠绵像海里每一个纹理的浪花，在你的身上。 流言，我只

要一路到底，只是偶然与你相遇，一生注定。